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6月18日上午10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世叔宗第一次围攻太原以失败告终，不过在回到汴州时，他带上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之前投降的潞州老大孟谦。把孟谦带到汴州，这是朱温的命令。在看到孟谦的时候，朱温阴沉着脸问了一嘴，你还记得那个叫做王乾玉的人吗？那一刻，这孟谦的脸变得煞白啊，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了。这个人曾经满身尘土，可以满脸笑容的来到他的城下，说要用自己的数百人帮他抵挡数万鸦军。这个人拿起一堆汴州军旗，让他挂在城头辟邪以及吓阻鸦兵。这个人曾经跟他喝了大半年的酒，经常跟他说的话就是快了快了。这10多年来，王乾玉是他心中一直挥不去的阴影。当天他被围到绝境之时，绑了这位来帮忙的便将投降了太原。王乾玉是一个有骨气的人，太原李克用素来宽待俘虏，喜欢招降军将，可是呢，这个家伙却死在了太原城。12年过去了，还债的时候到了，孟谦被斩杀在汴州街头。换阵营这种事儿啊，最好只做一次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朝秦暮楚基本上下场都不好。也许呢，孟谦的死对他的家族来说是一件好事，毕竟这一死呢，保全了留在太原的孟氏族人，这才有了30年后老孟家的风生水起。斩杀了孟谦之后呢，朱温调动了一个人去驻守潞州。潞州这是哪儿啊？太原的咽喉，位置非常重要，需要一位能独当一面的大将。受命的呢，正是说唱将军丁慧。当然了，朱温不会想到，这一本来算是精心的安排，会成为了一个导火索，在多年以后引发晋梁最激烈的交战之一。而交战更早的起因是朱温接下来要干的一件大事，一件将他送上人生顶峰的大事。这件大事呢， 跟李业有关。当然一说起李业来，咱们就可以用同一句话来开场，李业要出事儿了。唐昭宗光化四年春，长安城，这会儿的长安呢，风云际会，潜流暗涌，各路人马齐聚都城，各怀心事。忧郁的大帝，忠心的大臣，强横的节度使，阴沉的太监，贪财的禁军将领，正直的武将，好权的文官，这帮人正要上演一场生死相搏呀。而这天晚上，大帝李业无心睡眠。曾经在少阳院，李业呢，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床上，羞愤郁闷。无数个夜晚，他仰望星空，长叹于天。如果朕能踏出这个少阳院，必将朕作图强。他呢，为自己立下了誓言。现在，他出来了。重见天日的李业痛定思痛，换了风格，酒不喝了，猎不打了，猴也不要了，每天晚睡早起，与大臣商议国家大事。可是呢，今儿个一位文官的提议让他无法入眠，要彻底去除阉宦，必须剥得他们的兵权，如此咱们可以内控制阉人，外震慑藩镇，谁还敢欺负王室呢？而这献言献策的正是崔胤。李业何尝不想霸取太监的军权呢？这么些年他干的不就这事儿吗？可是崔胤又说，霸取太监们的军权之后，请让咱们的文官掌握禁兵。这就有点费思量了。崔胤呢，这是做梦都想拥有兵权。这位四入相位，经历过三件闹长安、刘继树宫门之变，又主导了就地大行动的文官，比谁都明白，所有的宫廷斗争到最后都取决于兵权。官做的再大，封号再尊贵，没有兵权，一晚上的功夫就能天翻地覆，昨夜权臣，明日囚客。可是呢，这个世界是有分工这么一说的，武将干涉朝政，文官染指兵权，那都是捞过界。这么干仿佛是宋公明闯进了大观园，只好枪棒的他怕被十二钗给活活的会羞死了。林黛玉误入梁山，不知道压了谁的债，结果呢也不会太妙。提要兵权的时候呢，崔四入满脸的忠义，理直气壮，目光呢直盯着李业。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崔四入的眼神很坚定，很果毅。可惜呢，李业看到的还是一颗贪婪的心。他可以骗得了所有人，但是骗不了李业。李业坐在上面沉思不语，这段时间他经常跟着崔胤秉烛未促膝的夜谈到天亮，对于这位手下十分的了解。这是一个心狠手辣、城府颇深、什么事儿都敢干的家伙。要真把兵权交到他手上，谁能担保他接下来要干嘛呀？李业不笨呢，太监掌兵是没办法当皇帝，要是宰相有病那就不好说了，曹操、杨坚不都这样吗？李业同学坚决说不，但是呢，这字儿很难说出口。这位大臣心力不世之大功，这位同志是除烟阵线上的坚定盟友，这位哥哥背后还有朱温撑腰。在经历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后，李业终于找到了办法，他决定领导一下中国民主的潮流。干嘛呢？搞投票。李业叫来了在就地行动当中立下奇功的三位禁军将领，孙德昭、周成会、董彦弼。你们看，这个崔相想当你们领导，你们哥仨同意吗？李业呢，成功的把这球给踢出去了。 三位都将是面面相觑。嘿，这听过母猪上树倒是会树，可是呢，从来没听说过笔杆子要领导枪杆子的。三票，全票否决。李烨找来崔胤，十分惋惜。崔相，您看，这武将们不太愿意让文臣来领导他们，您呢，就别再强求了。李烨摊摊手，那就这样吧，禁军左右军位还是让太监们接着干。这话里呢，无奈有三，遗憾有七。领兵的是太监韩全慧和张彦宏，这俩呢名不见经传，崔四入搞了半天才明白抢走的兵权的是这两位，嘴角微笑跟李烨说，皇上您说了算，散会了。君子见崔胤转身离去，要是认为这位掌门人就此认输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可是呢，这位文官想出的对策居然让人大吃一惊。什么呢？刺杀。文的我搞不倒你，我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你。按理说呢，这位相爷平时看的都是知乎者也，那会儿呢也没什么武侠小说，是不是？暴力电影呢更是无从谈起，那谁知道他从哪儿学的这些呢？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某日清晨，月隐天清风淡，日将出，长安城里非常的安静，路上没人，酒楼无醉翁，街角没人卖豆浆，静得太不寻常了，静得让人能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。杀人无需等天亮啊，崔胤同志要杀人了，他找了一位草莽英雄，授以密令，实行定点清除，目标呢正是刚刚夺走的兵权的两位新晋大太监，左右军卫韩全慧和张彦宏。唐朝有这个先例，李世民同志做了表率，100多年前大唐宰相武元衡也被杀死在上朝的路上。而就在这俩月前，这一年的大年初一，崔胤对刘季树就用过这一招。壮士一饮杯中酒，风萧萧，杀人无需等太久，夜行人引入夜色当中。这些刺客呢，可能埋伏在朱雀街，也可能像上次一样埋伏在内侍省旁的宫门外，也可能就在两位太监的家门口。有的刺客可能拿有远距离攻击武器弓箭，向射杀兄弟刺杀宰相的前辈致敬，有的呢可能拿着近距离杀伤武器，以便随时补刀。史书已经没有记载事件的整个经过，猜测呀，这过程可能如下：天尚未露白，两位太监就来上班，反正太监们晚上没事干，赖在床上挺无聊的，不如来早点上班吧，所以呢他们基本都得起早，月底的时候都能拿到全勤奖。行到宫门口，突然有人大喝一声，中尉等一等，这个有讲究，这个呢是要确认对方是不是韩全慧或者是张彦宏，别杀错了。轿子呢停了一会儿，箭就来了，数支寒光破空而出，其中一只嗖的一声直入轿内，惊呼声四起，遗憾没有惨叫声，射空了。第二波攻击马上发起，三四个黑衣蒙面身形矫健的人从黑暗当中窜出来，直扑向内顶官轿，逼近，只差十步就可杀一人，千里行拂衣去，藏身名。按照这些刺客料想，到了这会儿大家一配合，轿夫们惊慌失措，惊叫两声，做鸟兽散，哪有酱油自己到哪儿去吧。而旁边呢，这些保镖应该是荡晃似踏浮木， 身材瘦弱，仿若黛玉，其貌不扬，宋江再造，估计是哪儿找来的三脚猫。如此大家心照不宣，做个样子过两招，对得起那份工资，倒个底儿，赚个工伤，那也就过去了。有一次可大喊一声，直杀燕贼，不相干的走开。可是呢，情况并不像料想那样啊。轿夫放下了轿子，手往腰间一伸，大刀已然在手，护卫一转身指向他们，不动，气闲淡定。更让刺客心惊的是，转角之处又杀过来一对护卫。刚才那会儿大喝的刺客哥冲得快啊，立马被四面来的刀砍翻在地。风萧萧，心慌慌，刺客一见情况不妙，转身就跑。可惜对方并不恋战，只护住了大太监，任由他们逃掉。结果还用说吗？刺燕行动失败。听到刺客们的回报，崔掌门的脸呢铁青。没料到太监们经过大年初一的那场宫门劫杀之后，会这么快汲取经验，都加强护卫了。现在打草惊蛇，以后更没机会了。禁军的兵权，崔掌门无法染指，但是作为一派之首，他们当然还有备用的方案。崔掌门决定去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刚到长安的李茂贞。人家打井他喝水，人家种树他乘凉，人家开公司他分红，人家救人他领功。这李茂贞呢，纯粹就是一来占便宜的，领着部队冲到长安城内，白吃白喝白住不说，还跑到李爷面前哭了一把鼻子。李茂贞对刘继树等乱国逆贼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对圣上的不幸遭遇痛心疾首，并且表示自己正领兵过来擒王擒贼，虽然说迟了一步，但是呢，庆幸可以为稳定长安局势发挥积极作用。真情表白之后的李茂贞拿到了他所要的东西，唐朝最高职称尚书令，大唐第一大臣李世民批过的号码，大唐第一救世主郭子仪都不敢领的荣誉称号，三剑客之一王行于为之送掉了脑袋。今儿个呢，李茂贞就搞了一次长安游，嘿，这就得到手了。风头第一的李茂贞穿行于长安，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倍感亲切，毫不客气的就把这儿当成了自个儿的后花园。曾经他跟兄弟们携手来过，当然其中的一位已经不在了，另外一位呢据说已经厌倦了长安游。曾经呢，他冲进长安放了把火，差点把这儿烧成白地儿。当然最后了，他将功补过，又出钱出力搞了一重建，因为那次火烧长安，他得了一大雅号火龙子。现在的长安李茂贞说了算，连新立大功的崔胤都要有事求他。崔胤呢找到了李茂贞，他们以前不是没接触过，好多年以前崔胤同志还是中书省下的一个小职员，跟着前帮主崔兆伟给三位剑客当过内应。三位剑客这一犯罪团伙后来被李克用打掉了，崔兆伟呢被先流放后毒杀，而这崔胤呢他倒是洗白了自己。也许这位李茂贞可能还记得以前的交情吧。在踏进李茂贞的行馆之前，崔掌门信心十足，给李茂贞提了要求，留骑兵驻守长安，不能得到禁兵兵权，那就在长安布下牵制太监们的兵马吧。没过多久，崔掌门出来了，面露微笑，轻袍缓带，眉角上扬，神情呢甚是得意。他成功了。崔胤心满意足的离去，他并没有注意到李茂贞的那双睁着却如同闭着，白色永远多于黑色的眼睛里泛着狡黠的光芒。不久以后，李茂贞在凤翔驻京畔留下了大兵4000，干儿子一枚，谁呀？李继军。然后呢，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